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是斑斓的画面，春节的假期里跟随音乐远走高飞。各位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北京时间14:03，大家都在吗？古月在音乐广播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春节假期快乐呀。是的，电影音乐真的很特别，电影中有很多奇异的风光，以你的地理环境，而音乐和电影画面可以丰富你的假期。倘若说你在春节的时候，除了路上，在回家的路上和家人在一起，同时即使你哪儿也不去，光听着北京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此时的电影音乐的节目，那么你的脑海中就有很多的画面。今天的古典流行，其实即使在春节，即使是大年29，也会为你带来不同的色彩。因为今天也是星期三，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 2018年2月14号，今天我为你带来的是电影音乐，同时呢还有最新的奥斯卡第90届奥斯卡获得提名的影片配乐的欣赏，以及关于一些爱的电影。上周就预告过了，在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奥斯卡提名影片的配乐。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美国时间3月4号在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那么在今天呢为你带来的是很多电影当中的提名影片的音乐，都是非常的优秀，在今年可以说是竞争激烈。这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电影最佳影片的提名，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部影片的音乐，你是否觉得充满了美感呢？也似曾有着古典音乐的氛围。是的，这首其实改编自拉威尔的作品，有着印象派的特点，它的钢琴组曲静当中的海上小舟。很多的电影都有一些改编自古典音乐的选段，那这一首最新的一部第9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就其中有了这样一段。电影讲述的是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意大利北部一个美国旅人和一个意大利少年的普通故事，一个无比碎片化的汇集了一切流光溢彩心驰神往的元素，甚至呢有一些冗长的故事，不因为性别有什么不同，也不因为最后的结局有什么不同，但是这是一部很特别的影片，它光芒万丈，就像音乐一样色彩斑斓。音乐带来无尽的想象，而在电影当中，语言的尽头就是音乐出现的地方。作曲配乐的是 Angel LaPate， 当然我们这里听到的是拉威尔的作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激动人心，心驰神往，但是你觉得一开始的这个定音鼓就好像是向一些二战影片来致敬，包括一部著名的二战影片《最长一日》也是以这样的定音鼓开始的。所以我讲到这里，你就可以猜到了，这是一部二战题材的电影。那在今年奥斯卡奖当中，有几部提名的电影都很引人注目，关于二战的电影，一部呢就是《敦刻尔克》，还有一部是《至暗时刻》。我们这里听到的就是电影《至暗时刻》当中的一段音乐 Rise Winston。所以这段音乐也算另外一主题 Where is Winston。 这个音乐来刻画出这个人物的一个背景，从此以后故事开始展开。为这部影片作曲的呢则是达里奥·马里安尼利。作曲家达里奥·马里安尼利其实也创作了很多我们熟悉的电影当中的音乐了。他来自意大利比萨，过去这十年来他多元接触了不同领域的音乐创作，像电影、电视影集、纪录片、动画、剧场等等。他主要的配乐像有格林兄弟，我们熟悉的傲慢与偏见、威字仇杀队、赎罪、独奏者、简爱等等。所以可以说他为很多典型的英国影片和合作了很多的电影，像这部《至暗时刻》也是。 古典也流行， 我想在我们听到这些电影当中的音乐的时候，也不乏听一些浪漫的关于爱的电影。刚才的前三部呢是我今天带来的，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在第19届奥斯卡当中的提名影片当中的音乐，而且在这一部是关于爱的。我相信关于爱的这个电影一定让你很感动，比方说这一首你一定也很喜欢。 Wasn't really thinking, wasn't looking, wasn't searching for an answer in the moonlight. When I saw your face, saw you looking at me, saw you peeking out from under moonbeams through the palm trees, swaying in the breeze.I know I'm feeling so much more than ever before, and so I'm giving more to you than I thought I could do. Don't know how it happened, don't know why, but you don't really need a reason. When the stars shineJust to fall in love, made to love each other, made to be together for a lifetime. In the sunshine, flying in the sky, I know I'm feeling so much more than ever before.So I'm giving more to you than I thought I could do. Oh, l 祖克斯，歌中这样唱，不要再较真的思考，不要再左顾右盼，不要再寻找一个答案，在优美的月光下，我默默地看着你的脸，看到你注意到了我，看到你站在月光下的影子越来越长，穿过了棕榈树林，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摆。一首关于爱的音乐，相信你会喜欢。这也是电影当中的插曲，是自电影《Real》。好了，在这首爱的音乐当中，来看看大家的签到吧。天天向上，你好，看到了你的问候。一般的我爱钢琴，胡雪迪。胡雪迪说，今天小月老师带来了什么样的美妙音乐呢？上周预告过，大家可能忘了，今天是大年二十九，也是2月14号，但是今天也是星期三，古典流行周三的电影音乐时间。而电影音乐涵盖的内容很多，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大家喜欢的音乐，同时还有第9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一些提名的一些影片当中的音乐，还有东面大海的问候、叶子、鹏鹏你好、张庭耀、日月火冰，还有 Rain 思琪。Nick F 二班的又是第一个签到，你好，玉林、细水长流、橘子先生、金美美。还有鹏城2008轻云飘然、缅甸猫，阵容一好说了，节日期间依然守候古典流行。是的，节日期间古典流行依然会给你带来动听的音乐。还有正在听铮铮，铮铮是你自己做的插花吗？哦，我知道，今天你收到了爱的礼物，或者是送给朋友的。还有轻云飘然你好，李磊、秋水风神、白正在听，真正说了，在浪漫的日子听浪漫的音乐，空气中也充满了浪漫。橘子先生说，古典流行就是 my love， 谢谢呀。瑞贝卡说正在赶上，真好，连空气都不会寒冷了。是的，温暖而甜蜜的味道 fly love。As the angels try, letting you and I fly love.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音乐时间， pas vous, mon amour, avant d'avoir eu vent de vous, mon amour,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la javanaise, nous aimions.Le temps d'une chanson. À votre avis, qu'avons-nous vu de l'amour? De vous à moi, vous m'avez eu, mon amour.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la japonaise. Nous aimions le temps d'une chanson. j'avais envie de voir en vous cet amour.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la javanaise, nous aimions le temps d'une chanson. La vie ne vaut d'être vécue sans amour, mais c'est vous qui l'avez voulu, mon amour. 极致呢，你会想，哎，这是哪一部香颂或者老电影当中的音乐吗？不是的，这是今年的大热影片《水形物语》当中的歌。《水形物语》以13项提名领跑今年的奥斯卡，成为了最大的热门。而像三块广告牌《敦刻尔克》是紧随其后的。然而就在这样的浪漫日子，我们聆听着这样浪漫的歌，这里听到的就是选自电影《水形物语》。真的，音乐中好像在说描绘不出来的你的形象，我只觉得你环绕着我，你的存在用爱意填满了我的眼睛，你无处不在，击溃了我的心。怎么说，这部影片虽然它还没有在中国上映，我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剧透。你相信美人鱼的故事吗？你相信海鸟会跟鱼相爱吗？这明明就是童话里的故事，但是在《水形物语》中却被搬上了银幕，演绎成了一部献给成人的童话。影片中的主角是人类与鱼。这部科幻电影获得了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13项提名，甚至大家猜测他会抱走奥斯卡本届年度最佳导演奖。这部影片在入选奥斯卡之前已经获得了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奖、第75届金球奖最佳电影导演奖等等。影片的导演浪漫至极，所有边缘人拥抱在一起，他想说就可以对抗黑暗世界的故事，真的是一个成人童话，很难不被感动。鱼兽是个象征，它是个神秘的生物，但是更是代表着电影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人，或者是像人的朋友们。这样说来，角色脸谱化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爱情实在是太美了，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童话故事。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间，今天是大年29，为你带来的是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些提名影片， 还有关于爱的电影当中的音乐。广告时候我们一会儿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烟花短短一瞬，却在夜空留下许久不灭的绚烂印记。芳华容易流逝，努力做到最好，但求青春无悔。北京电台携手德国都芳期，珍惜当下时光，绽放多彩人生。 听众朋友新年好，我是德国都芳期中国公司董事长玉恒，祝大家都能在一个无毒无味的家居环境中健康快乐的生活，永葆青春芳华。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看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基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定热线81788888888178111111。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铺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够翻天，花香奥莱村。The weather。 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中午到夜间，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云的高度比较高，且近地面刮的是偏北风，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都不错，适合户外活动。只是夜间气温比较低，预计最低气温在-6度上下，外出请注意保暖。另外，本市仍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需特别注意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北京市旅游委近日公布了2017年北京市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复核结果，共有7家景区复核不达标，被处以取消等级或降级处罚。其中，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因安全隐患仍未消除等问题被警告，并限期半年整改。据了解，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观览大巴缺少导游或引导人员，缺少对自驾车游客进行安全提示和有效监管手段，猛兽区增设的单层隔离电网高度不够，安全隐患仍未消除等。整改有效期截止到7月4号。桃园仙谷自然风景区由4A 级旅游景区降至3A 级旅游景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消防救护等设备不齐备，部分危险地段的安全防护设施缺失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为确保广大游客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昨天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带队检查北京春节假日旅游安全和市场秩序工作。他表示，2018年春节即将到来，旅游安全保障压力不断增大，各地旅游部门要切实做好假日期间的旅游安全工作。在此，北京音乐广播也提醒您，假日出行安全第一。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窗外的风 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凌晨三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收听古典也流行，我们现在听到的《夏日里最后的玫瑰》，其实是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谣。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它，大概是因为电影《英俊少年》吧。其实呢，这是一部很古老的歌，最早一个叫做米利金的人给它重新填词，而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就曾经亲自校订过这首歌。门德尔松用这个曲调写过一首钢琴幻想曲，而后来德国作曲家弗洛托把这首歌用在了他的歌剧《马耳他》当中。所以由于这首歌《夏日里最后的玫瑰》受到了这么多有名作曲家的重现，流传也更加广了。我们这里听到的版本是来自著名的女高音弗莱明演唱的版本。而我说了今天是星期三，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那这首歌到底出自哪部电影呢？这是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影片，也是最佳影片的提名，三块广告牌当中出现过的音乐。 刚才我说了，这首歌的演绎者是 Rainy Fleming。其实我听过很多版本的《夏日里最后的玫瑰》，像我们熟知的英俊少年的演唱版本，流畅、自然、抒情。而一般来说，这首歌也演绎的浪漫而抒情，但是 Rainy Fleming 这个版本演唱的竟然如此具有戏剧性，我觉得她好像是化身为水仙女，对，德沃夏克的水仙女演唱出来了那一段独唱的感觉。而她唱的夏日里最后的玫瑰竟然有悲愤的感觉，就可能跟我们要刚才提到的三块广告牌这部电影它的内容有深切的关系。而其实夏日里最后的玫瑰描述的是一首很浪漫的情节，当然诗人用优美的语言描绘了夏日里最后的玫瑰，它孤独的开放，孤独的凋谢。但是在这部影片当中，三块广告牌有点类似于动作暴力的影片当中，把这首曲子放在其中，其实也蕴含着其中的感觉，一个女性的崛起，她的戏剧性，她的悲愤，所有的情感都蕴含在这首歌中。这是我也提到，语言的尽头是什么？当语言不能再说的时候，就用它来表达吧，音乐。只需要优美就够了，它还起到刚才我说了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它起到提示剧情，当语言没有说，剧情没有给你交代的时候，音乐为你呈现了另外一个思路。Hans Zimmer的音乐一向都如此，它突破了影片原有的内容，而且当影片的戏剧性在于看似平淡无奇的画面，在 Hans Zimmer 的音乐的起伏下铺陈下，就立刻显得张力十足，扣人心弦。其实整部影片也是这样，诺兰加上 Hans Zimmer 这样一个组合。有些朋友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说，哎，这部电影当中音乐怎么一点都不够好听？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评论，因为你当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它的音乐总有一根弦儿在提醒你，整部影片并不是全篇来铺陈大部头的音乐，但是 Hans Zimmer 他的音乐会告诉你注意点在哪里，你的精神的这个弦儿勾在哪里。不信如果你再看一部敦刻尔克再重新看一遍的话，注意一下音乐，你就会明白很多的内容，哪时候该紧张，什么时候该到了有力量的时候，什么时候到了崛起的时候，音乐都可以告诉你。所以音乐不只是美好就够了，而且纵观 Hans Zimmer 越来越这几年的音乐真的是越来越像大神了。怎么说，早期的 Hans Zimmer 包括像雨人啊这些都用了当时七八十年代很流行的电子音乐，有暗黑系列等等，但是呢到现在 Hans Zimmer 即使用那种像管风琴，他的星际旅行 像这部的大管弦乐的进行，它完全已经可以用音乐，用乐地乐队，甚至是只用一样乐器，甚至只用一个长音就可以表述它的思路，甚至是一个休止符。尽管这是管弦乐队的配器，但是我们听到音乐有那种压缩电子的感觉，真的是21世纪的作曲家。可我想不用我多介绍了，大家在之前看过这部影片，甚至即使没看过也看到了很多的文章的推送。这是一部描写二战的影片，诺兰用这样一个片段，一个二战当中的一个其中一个战场的片段，揭示了整个的一个画面，真的是好厉害的导演，好厉害的音乐。而说过了，汉兹姆当今可以说是扛起电影音乐作曲的大旗，那么自然有人就和他对比了，约翰威廉姆斯。我们接下来要听约翰威廉姆斯的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电影就是这样，既是剧情体现不同的地方。这里听到的音乐来自第9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华盛顿邮报》，同样也是有一点黑暗系的音乐。1932年2月8号出生于美国纽约长岛，今年他已经86岁了，这也是一位当代非常多产的电影音乐作曲家。而且今年他的《星球大战》系列的音乐依然获得了最佳歌曲奖的提名。那《星球大战》系列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了，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部非常浪漫的电影当中的音乐，可以说音乐中有不同的感受。下一段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呢，叫做《Lady Bird》。同样也是选自最佳影片的提名，叫做《伯德小姐》。 是不是大家听到这里都觉得本届的奥斯卡提名的一些影片的音乐都很有特点，甚至是很动人呢？说的是一位小镇女孩的青春和成长。音乐的开展很舒缓，就像一个故事娓娓道来。这首叫做《伊丽莎和泽尔达》，同样音乐选自《水星物语》。为电影这部电影配乐的也是有着它的音乐的特点，它是亚历克桑多·迪斯普雷特。是的，他已经在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过最佳配乐奖了。他创作的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其中的音乐，而且他有很多的电影当中的一些选曲、一些作品。这位法国作曲家1961年生于巴黎，而他2000年开始以《鹿心的棋局》开始受到美国电影市场的瞩目，然后像我们熟知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碟中谍》面纱，还有我们熟知的《色戒》《暮光之城二》《新月》当中都有他当中的创作的音乐。而这种精致的感觉很有法式电影音乐的特点，也是迪斯普雷特，我觉得他的电影音乐有很多面，但是这一面是他最本真的部分吧，最像他自己的部分。 是今年获得原创配乐奖提名的电影，叫做《魅影逢将》。你听音乐的感觉就是觉得好细腻，而且是以人物叙事感为主的电影。要说这部《魅影袭将》，一定要看他的表演，那就是英国著名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他的收山之作。在去年，丹尼尔·戴·刘易斯就突然发表个人声明，表示自己将告别演员身份而正式息影，而且这意味着这部影片将成为他表演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影片的风格设定于上世纪50年代的伦敦，裁缝雷兹诺·伍德科克和他的妹妹是当时英国时尚界的标杆，皇家名流、电影明星都按照伍德科克之家的时尚标准打造造型。而在伍德科克的生命中，无数的女人犹如过往云烟般的匆匆而过，而他们也为伍德科克提供灵感，并且制造了丝丝情意。放的是电影音乐当中的经典，虽然它和第90届奥斯卡还有一点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著名的星球大战。今天是浪漫的日子，但是也把这种精彩带给大家。春节和我一起看电影吧，这里是古典也流行，祝大家节日愉快。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乐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那在这个节日到来的时候，古典流行呢在春节期间也是采用录播的方式带给大家。那在这里呢也祝愿大家狗年吉祥，欢迎到时候继续收听北京乐广播的精彩节目。古典流行在大年初七和大家直播见，这些日子呢也是录播的形象和大家见面。 孔雀城，逛庙会，听相声，赏民俗。